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。 早已脸苍凉，再也来不及遗忘。两个人闹哄一场，一个人地老天荒，聚少离多的纠缠，你我是唯一的答案。想象眉毛那么短，天涯却那么长，离合中荡漾，红尘里飞扬，回头已经赶不上。早已脸苍凉，再也来不及遗忘。两个人闹哄一场，一个人地老天荒，聚少离多的纠缠，祝福是唯一。红尘